北京时间19点整。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点，广播书场。 金三角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出产地，那里的制毒贩毒人员有组织成系统，既凶狠又狡猾。多年来，缉毒干警们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与他们展开了一场场生死较量。和平年代，禁毒缉毒成为激烈的战场。中国缉毒秘密战讲述了缉毒警察们为了守护人民的安全与毒枭展开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国缉毒秘密战，作者陈实，演播武文。 何明富在洞前跪拜完后，带着他手下的一个班兵里自觉地站在洞外两侧持枪警卫。英敏刚走进山洞两步，转身对何明富说： 你跟我进来吧，这里的规矩你应该懂的，不是我绝对信任的人绝不能进来， 进来了如发现有不忠我的人必死。何明富低下头，似乎咬着牙说了一句： 以死相报。跟着我。 英敏边朝洞里走边说：我会让你熟通军哥帮高品质的货，你不光要懂军事，更要懂我们的产品。 山洞神奇在于亲眼看到山石之间在身边闪着翡翠般的绿光，石与石相接，没有人为痕迹，仿佛进入了一个远古的隧道，宁静又神秘。 何明富的眼睛瞪得很大，他没料到身边的每一块玉石都价值连城，完全可以挖石卖玉。可英敏没有采挖玉石，而是建起了一个个相连的山洞加工车间。山洞呈三角状，朝里200米后两条分道逐渐宽阔起来，像两个足球场那么大，分段相隔离，形成了一个个的罂粟制作加工厂。每个加工点的工人穿着印有军歌标志的白色工作服，有些加工段的工人还戴黄色的口罩，每个点看上去非常有序，有皮带自动化流程，直到最后把一包包制作加工成的海洛因再伪装打包，变成在外包装的另一种产品，如肥皂、香料、盐巴、咖啡、咖喱等等，并且对包装的货品在外面用各类物品的气味掩盖，使每一包深藏不露的海洛因得到保护，甚至用更加浓烈的黄酱、辣椒、大蒜等刺鼻的东西伪装外表。英敏走到打包的上等海洛因货前，拿出一包打开，用小手指沾了一点儿，然后微微放在舌尖上，闭眼感觉后下意识的点头表示认同。然后英敏走到另一个白粉带包装的车间段，拿着海洛因对何明富认真地说，又像在为他讲课： 命妇，我知道你接触海洛因多年，也贩卖过海洛因赚过钱，但我还是要对你细说一下，海洛因之前是阿片和吗啡，一种更有诱惑的，它就是海洛因。 海洛因是半合成的阿片类毒品，距今已有100年余历史。极纯的海洛因又叫白粉，主要来自缅甸、泰国、柬埔寨三国接壤的金三角地带，也就是我们军哥帮的这大片土地。还有一部分来自黎巴嫩、叙利亚，好一点的海洛因来自巴基斯坦。这些产品的颜色、精度和纯度取决于产地，你懂吗？ 我在听，请指教。 英敏指着货品接着说，白色的海洛因来自泰国，纯釉白的来自黎巴嫩，褐色的或淡褐色的来自叙利亚、巴基斯坦或伊朗。 你知道海洛因在行内分号，根据用途和纯度不同，又分出二号、三号、四号不同叫号的海洛因。 二号海洛因又叫次海洛因，化学名称为二乙酰吗啡，状如砖块，呈淡灰褐色，大多在亚洲。 毒贩制作时呢，只需加入盐酸制成盐酸化合物，再掺和4%到50%的咖啡碱，制成这种海洛因是为了方便运输和交易。 哦，原来是为了运输交易啊。 何明富明白的点头。英敏又指着一包货品介绍道， 三号海洛因是一种棕色或灰色颗粒状物质，又名棕色糖块，提取过程中加有士地宁、奎宁、浪荡胺、阿司匹林、咖啡碱等原材料，取其中的几种混合。这种棕色糖块含海洛因30%到50%，历来用于吸食。使用时呢，将海洛因粉撒于锡箔上面，用慢火在底下加温，变成流质。吸者口嘬直筒，对箔上流质狂吸抽咽，饮开水。吸者说，吸海洛因比吸食阿片的提神力强10倍。这种方式被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成瘾者广泛采用。记住，在那里最需要三号货。 这三号货我知道，我在香港住过，这种货紧缺。 民妇，记住，四号海洛因是从吗啡精炼出来的，经过乙酰化、盐酸化，最后提纯增白，成为又轻又细的白色粉末。我们制作的四号海洛因到了吸毒者手中已经转了好几次手了，可是有些中间人每次交货前啊，在海洛因中加入了乳糖、滑石粉、可可粉等，就是增加重量、提高售价、谋取暴利，使原来纯度高达90%的海洛因在吸毒者使用时已显著降低。如注入静脉的海洛因，其纯度仅有4%到5%，吸毒者用烟吸、烫吸方式外，只能通过皮下注射或静脉注射四号海洛因。 何明富小声问， 纯正的海洛因我们这里都是吗？ 本书作者陈实深入一线，曾与缉毒警察并肩行动，用3年时间完成此书。他也曾深入边境及10多个省市缉毒一线，采访数百位缉毒英雄、亲属、毒贩、吸毒者，通过此书表现了中国禁毒缉毒警察与毒枭毒贩斗智斗勇展开的一场场生死较量，以及缉毒战线英雄们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不畏牺牲的献身精神。本书不仅再现了缉毒禁毒战线干警们的真实原貌，同时书中还融入了当今最新的防范毒品知识等元素。中国缉毒秘密站正在为您播出。 英敏没有回答何明富，继续说，有些人为什么上瘾呢？这是在许多人不知不觉用海洛因静脉注射，效应快如闪电， 整个身体、头部、神经会产生一种爆发式的快感，如闪电一般。2到3个小时内啊，毒品使用者沉浸在半麻醉的状态，唯有快感存在，其他感觉荡然无存。心醉神迷过后，别无他念，只对白粉感兴趣，一心只想重新吸白粉，这就是沉醉，懂吗？本来纯正的海洛因参加了各种东西，反而莫名其妙产生了海洛因的魅力。哦，我明白了。何明富接着表明了自己的看法。英帅，你是在通过海洛因的生产和贩卖的演变，讲了一个海洛因需求越来越大的原因。我知道，由于吸者快感很快消失，接着便是对毒品的容忍、依赖和习惯。使用毒品时间的延长，需要越来越多的毒品才能产生原来的效应，不然过不了瘾。毒品耐受量不断增大，这个时候吸者一旦切断白粉进入体内，成瘾后的戒断症状十分剧烈，痛苦难忍的折磨正等待着他。你终于明白了海洛因产量的需求，全世界有多少吸者对闪电的留恋，他们对戒断的痛苦体验使吸毒者深陷毒潭，身不由己，难以自拔。他们大批的人已适应了毒品的身体，产生了生理和心理上的依赖。你记住，时间增长，吸者精神和身体便慢慢开始崩溃。你告诉我，我们这里货品是什么？ 是金钱啊。 何明富得意地回答，他以为正确。 错，不仅仅是金钱，是我们为吸者提供快感，提供源源不断的闪电产品，是他们的精神。 英敏果断地说，他就是这样认为的，钱已经是第二位了。英敏带着何明富从山洞加工厂的另一个门洞走出，让何明富真的大吃一惊，他看到的是又一种景象。山洞口呈扇形，相连的有一条河，有停靠的运输伪装船，一包包被精心改造的货物秘密上船，又通过这条河进入打洛河、湄公河甚至兰江河等多个交叉的水道，秘密驶向大海，驶向金兰湾的某个秘密点，再装入外国大商船，进入非洲、欧洲至美国各地，最后进入那些渴望的人手中。更让何明富不敢相信的是，山洞口的左侧是一个宽阔的停机场，可以同时停放波音飞机一架、直升机和小型私人飞机三架，可见空中运输在这里更具有快捷和隐蔽，而大毒枭和大毒贩的出入也跨入了世界先进行列。这里的军哥帮警卫训练有素，枪弹配备、人员监控都属于完全军事化，这让何明富万万没想到。他这才知道自己只不过是个保镖而已，掌管军哥帮军事的还是英敏。 我最核心的地方今天都让你看了，你懂我的意思吗？ 英敏严肃地说。 你有一身本事，来我这儿有3年多了，还救过我的命，这是我对你的信任。 我懂。何明富站立笔直，两眼望着英敏说， 忠诚和责任。 这时英敏保密的一号手机响起，他接听，手机传出只有他能听见的英语声音，他知道是奴梅通过加密的通信过滤器打来的。 英帅，军警调查处处长尹竹生要找你，说是关系到打洛河的枪击案。 30分钟，让尹处长到我3号密室候着。英敏关上了手机，脸上掠过一丝不爽。 英帅，没有发生什么事吧？ 何明富上前小声问，有一种解难之意。 军警那帮人有事没事总要履行责任，他们的心思谁都明白。 回营。 军歌帮三号密室其实是一个大本营以外的一个公开会客室，里面的设施如同酒店一样，准确地说更像茶室接待室，有一种轻松的氛围。英敏对外的身份是缅甸第七特区金融资本投资公司董事长，并兼有玉器翡翠矿业集团，可以说英敏在特七区享有许多特权待遇。能成为特七区的龙头老大，更为重要的是因为他的经济能力，这一点其实军警和他周边的部队都十分清楚。对于一般的人，英敏是从来不会出面的。至于尹珠生，英敏和他有过交情，虽说尹珠生在军警的官不大，但是他却只管第七特区公共安全和军警防御。英敏曾经捐款赠与尹珠生他们，彼此心里都有个照应。三号密室的周围有英敏的一个班持枪秘密保护着，更有一个秘密地下通道是英敏绝密的保护之地，所以即便是军警对他采取不利的措施，也根本拿英敏无可奈何。 近几年国际制毒贩毒疯狂，不仅涉及国内，而且形成了以缅甸、阿富汗到哥伦比亚、墨西哥等为中心的毒品隐形市场，形式类别多样，贩卖与吸毒形形色色，尤其是发生在金三角和湄公河的惨案令世人震惊。作者陈实走进中国公安缉毒警，与他们零距离接触，深入侦查与缉毒的最前沿现场，写出这部纪实文学作品。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陈实的作品《中国缉毒秘密站》。 尹珠生被称为多面人，在军警多年又受于多重之命，几方面他都会考虑周全，但他更懂得处理事件的灵活性。尹珠生只带了一个见证的小人物干警，早早地在三密室等候。上等的缅甸孩子绿茶泡好，由一个美艳的女子亲手递给他，他喝上两口，抬头对视美女，那份工作也没了那般沉重。英敏心里盘算着怎样对付尹珠生，他曾多次与军警私下打过交道，以软制软，从来不会和军警结仇。英敏带着何明富和另一名卫士，在进入三号密室时让他们站在门外，他独自走进室内，只见那个美女连忙起身弯腰施礼：“ 你退下吧。” 英敏对美女示意说。尹珠生上前低头算是施礼：“ 劳驾你了，英董事长。说吧，什么事？是缺钱呢，还是缺地？” 英敏站着说完，便坐在紫藤斜椅上。这时尹珠生才从军警衣兜里掏出枚刻有何明富字样的紫檀木配饰，递给英敏的同时，他小声地说：“ 这个配物是贵公司何明富的吧？是不是他不小心在哪儿丢了？”“什么意思？这个不算值钱吧？”“哼，到底想说什么？” 英敏看都没看一眼反问。“ 哦，事情是这样的，前天在打洛河林号区域，夜里零点过后发生了一起枪杀案，不知是哪个黑帮打死了九名中国缉毒警，打伤了两名，人跑了。我们奉命和中国公安现场侦查，发现了这个配物遗失在了现场。巧的是，事物上刻有何明富的名字。”“ 你没脑子呀，刻有名字就认定是他的？” 英敏反应快捷，反问一句：“ 要是刻有你尹珠生的名字，也是你干的？”“ 啊，那倒不是。”“ 对嘛， 明明有人陷害吗？ 英敏喝了口茶，轻松地说， 何明富就在门外，要不要叫他进来核实一下呢？ 我也在调查，可以问问，我也有数。 英敏顺手按动身边的红色开关。 何明富，进来。 何明富知道分管第七特区的尹朱生，没见过面，他受命进屋，立正说， 我叫何明富，有何吩咐？ 何先生，这件紫檀佩物是你的吗？ 尹朱生递过那个佩饰问道。何明富被这一问反而有些不知所措，他拿过他十分熟悉和喜爱的佩饰，想都没想就问， 这是我的呀，怎么在你手上啊？我还到处找呢，我还怀疑是马棍偷走了呢。 尹朱生追问， 马棍？哪个马棍？ 嗨，本不该说的，既然你要问，我说了也无妨，就是瓦邦手下的那个马棍。 尹朱生说， 哦，原来是瓦邦啊，和我想的一样。 英敏愤怒了， 是瓦邦的人想陷害栽赃，他们不是第一次了，这个该死的软龙。 何明富急着问， 尹处长，到底怎么回事啊？ 前天在打洛河林号区夜里零点过后发生了一起枪杀案，中国缉毒警死9名，伤2名，我们奉命和中国公安现场侦查，发现了这个佩物遗失在了现场。 尹朱生又重复了一遍，并强调道， 就是这个刻有你名字的佩物。既然你承认了东西是你的，我完全可以凭这点逮捕你再调查。 可是你是英董事长的人，我希望你说的那个瓦邦马棍能亲自给我一个证明，你懂吗？ 这时英敏两眼紧盯着何明富，他听出尹朱生的话已经给了他很大的面子，并且话意中再往马棍身上引，于是英敏冲着何明富开口， 听见了吗，表个态。 何明富坚定地说， 2天之内我会让马棍还我清白。不行，4小时之内必须给尹军警一个满意的答复。 英敏打断他命令道， 9条人命，而且是杀了河岸的中国人，你不给我交代清楚，别怪我不客气。 何明富心里明白英敏这话的分量，他低头看了看手表，说道， 尹处长，现在是下午4:05，晚上8点钟之前我在这里等候你。 啊，好， 多余的话呢我就不必再讲了。 尹朱生转身冲着英敏礼貌地说， 我会依法办案，希望是瓦邦的人所为，先走一步。 尹朱生和他的军警走了，3号密室里一下子空荡荡的，安静的让何明富心跳加快。这平静搅得英敏一股怒火从心底窜起，他明白这是瓦邦在打洛河边交易毒品时被中国缉毒警察盯上，也是瓦邦软龙为他军哥帮设下的陷阱。多年来瓦邦一直不服军哥帮，背后多次使用这种卑劣手段想制造军哥帮的丑闻。英敏想到这儿，突然走到何明富身边，出其不意地挥手狠狠地抽了他2个耳光，他指着何明富的鼻子大骂， 混蛋，你还私下和瓦邦的人来往，今天我那么信任你，带你走进了我最核心的地方，你还背着我干了什么？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中国缉毒秘密战》，作者陈实，演播武文，编辑天时张璐。